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杯，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游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抱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还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局地伴有扬沙，空气非常干燥。本市正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风防火，气温有所下降，还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 3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元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元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早晨依然坚持着收听我们出发吧，尤其是在临近过年的时候您还在坚持着收听我们的节目。亲人呐， 对，我觉得今天那个听众主要分为两类 哦， 一类在被窝外边，一类在被窝里边。 嗯、好， 不管您在哪儿，跟我们联系联系。 那你说这个摩草儿和这个一兆摩两个人是吧，都早早的来了， 但是他汇报了，他说醒了没起、 好， 你这可气人不气人。来来来、 哎、 这个小意子也跟我们打招呼了、还有这个忙里偷闲，说今儿早听你俩砍的，今天风大不出门了、 对对对对， 北风来，北风再猛烈些，是您不出门别人怎么办呀。哎呦，这大姐真漂亮，您看看这。 对对对，咱们说呢，今天确实是外面风大，咱们不出门，咱就在家里躲着，咱听听我们节目，然后呢跟我们互动一下。一丈魔跟我们还说了一副春联呢，当然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了啊，但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还真的是跟春联有关系。 对， 马上就要过节了，估计啊这些天大家可能买春联的买春联， 纸年货， 写春联的写春联。 哎， 我们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咱们广泛的征求春联， 啊， 大家伙原创。 哎，大家伙原创，如果您听到比较好的春联，你也可以把它给记下来，哎，自己把它写出来，对不对？ 嗯、 贴到门上，然后呢， 对对对， 这横批就是“我们出发吧”，哎，对吧？这、 啊、 是 统一一个横批， 哎，统一一个横批 啊, 啊，我们出发吧，这让人知道你这个， 是是是 你这个 路过一看就都是听友， 哎、对，然后都。进门拜个年啊！ 哦，不错不错，哎，这挺好的， 是吧？ 啊，到时候、哎、大家啊，想想自己原创的春联怎么对都行， 对对对， 没那么态度，当然都得是好话了， 哎， 是吧、嗯？哎，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对， 大方向的横批呢是我们出发吧，要不然我们俩再多加俩字儿也有可能。 对，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限制了， 哎、行， 您随便展开想象，你想写什么春联写什么春联，只要合法不骂人啊、 对对对对，而且或者您就出个上联，等别人咱对个下联不也行吗？ 也行。反正您只要能想出想起什么联来就写什么联， 好， 您要能写副完整的那也写副完整的，是吧 是吧， 像人生几部小华、宇轩宝贝、王雪晨、韩卫东、 嗯、 哎呀我们都看到你了， 670都辛苦了各位、啊 哎、呀韩卫东还说我们 4S 店不休息，我上班呢，我陪着你们，您是卖什么车的、 啊、上联是 4S 店不休息， 哎，下班下联是你们卖什么车， 中间、哎、是我们出发吧、 哎、 是吧， 好 这听着不像春联啊，来来来，等着大家的这个大作 啊，对，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嗯，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哎、本市呢今年将安排7个方面31件为您办实事的项目， 还有今年全市将会推广自助办理身份证、啊、 再来看看北京春节将布置20多万件的景观装饰， 哎，还有实力演员赢了流量，不过他们能走多远呢？ 嗯， 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啊。 对。本市今年呢将安排7个方面31件为您办实事的项目啊，包括建设筹集各类的保障性住房5万套，分配公租房1.5万套以上，完成2.36万户棚户区改造，充分利用地下人防空间，提供10000个停车位，500处公益便民和社会服务场地，实现6号线西延和8号线3期4期试运营，对全市的幼儿园园长和教师进行师德教学管理等岗位培训等等。 嗯， 真棒。日子就是越过越 好、 哎、再来关注一下，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日前透露说，今年全市将会推广自助办理身份证，同时呢居住登记卡办理与签注、居住证办理及卡换证的办理也将可以通过微信来完成。那自助办理身份证去年在北京4个派出所进行试点，在试点派出所市民不用在人工窗口排队，坐进一台自助设备内，按照提示输入个人信息、照相、录指纹、交费，几分钟之内信息采集就可以完成了，全程自助，照片不满意您重拍， 这是主、啊、这是最主要的、 哎、当然您不要在里边拍一天啊，如果您到拍一天还不满意，那可能是长得有问题啊。而取证呢也是自助式，就是办证设备旁边有一台自助取证设备， 嘿， 10个工作日之后呢，本人通过指纹识别就可以取证了、 哦、 那相关负责人透露说了，今年呢将在全市推广居民身份证的自助办理服务，市民可以24小时前往派出所进行办理。那本市户籍16周岁以上的群众呢，办理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可以依托自助设备办理受理手续和领取证件，方便他在非工作时间办理受理手续和这个领取证件啊，非常的方便。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的人老嫌自己身份证照片不好看 啊，是 啊， 其实你照照镜子好吧。 我有一个朋友到派出所，我要换这身份证、 嗯、 那大姐说，不是，那女警官说、 嗯、 你不到日子呢、 嗯、 太难看了，我实在忍不了了。女警官都乐了，说拍拍拍，给你拍给你拍。 哎，好， 现在大家对这颜值要求都偏高啊、 嗯、 再来看看，今年2月13号到21号呢是自来水集团不安排计划停水和周期换表工作、 嗯、 确保用户能够正常用水啊。在这个节日期间呢，自来水集团各营销分公司、郊区自来水公司都安排了24小时的备班，确保卡表用户能够正常用水。而且节日期间，自来水集团营业厅及各代收水费银行网点柜台的营业时间以张贴告示 时间为准啊、 嗯、 这个大家最好早做打算是吧，你别干这过节的时候用不了水。 嗯， 而且自来水集团已经和18家金融机构呢实时联网收费，用户可以通过柜台自助缴费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渠道缴纳水费。北京市自来水博物馆2018年2月15号到2月17号闭馆，2月18号正月初三起呢正常开馆，开馆时间9点到16点。大家如果遇到用水的问题呢，也可以拨打自来水集团客服中心的电话96116 96116，这是24小时的、 嗯、 哎，这博物馆我去过、 嗯、 特别有意思。 哎，我好像也听说过、哦、啊。 还有当年清朝用水的水票， 对，而且好像是这个博物馆当时还是个股份制的是吧？ 啊， 这有股票 对 吧？ 股份，对 对 对、嗯，当时股票的原样都在那儿呢。 嗯嗯， 神奇。 对啊，再来关注一下，市政府烟花办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那实施之后的首个春节，北京市烟花爆竹管理安全管理工作的一个相关情况啊。 嗯， 2月10号开始，春节烟花将正式开卖，但是今年五环内是没有烟花爆竹销售点的，网点数量比去年的511个减少至87个、 哦、 减少到了87个啊。那存货量也比去年减少一半，在品种上全是禁售土猪类组合类烟花品种。 嗯， 嗯，这大家也不要在五环内燃放啊。 嗯， 对不对？哦，那我看李凯发一个朋友圈、嗯、他们家门口就有卖的。 哦，李凯住在六环、啊 再来关注，民政局透露说呢，全市困难家庭的元旦春节的两节慰问补助标准提高， 嗯， 单人户每户由400元调整为500元，两人及两人以上户呢由800元调整为1000元， 嗯， 确保困难群众过上祥和快乐的节日。春节前呢，提标后的低保家庭救助款和两节慰问金都将完成发放，将覆盖低保和特困供养家庭将近13万人。 另外，经过75个夜晚的施工作业，长安街的彩虹门消引工作，消引改造工程，就是消防隐患啊，改造工程已经全面完成。 嗯、 那前天18点首次点亮，现场不少路人是停下脚步，纷纷拿出手机是拍照留念啊。与过去相比呢，新的彩虹门高度和厚度有所增加，视觉效果增强，同时呢，总功率也比过去降低了大约70%，哎，省电了， 嗯、更大了还更省电了。 嗯嗯、 哦、去年呢，北京市新生儿的数量26.4万人，比2016年下降了1.6万，但是仍然面临着比较繁重的生育压力啊。在这个号贩子方面呢，本市已经有将近30家医院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进入黑名单的号贩子被识别出来之后呢，将进行及时的劝阻和处理。目前已经有天坛医院等30多家医院安装了这个人脸识别系统，这套系统主要针对在医院周边进行这个倒号的人啊、 嗯、 进入到医院后就会被识别出来啊、工作人员呢警方都会及时的劝阻和处理。 嗯， 你说你老霸占这号，人要看的找不着号管 缺德 啊。来，再来说一下，北京市呢近日发布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打破职称评价一把尺子量到底、职称论文一刀切的条条框框，对不同人才制定不同标准，全面推行代表作制度，支持人才自选代表性成果代替论文。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说，这一次改革是自1986年职称改革以来北京市再次启动的职称领域的重大改革，涉及全市30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啊。 嗯，改革好， 对， 哎，太好了，小航刚考完职称， 哎，好。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 对，春节假期呢即将来临，为了方便乘客出行，特别是针对返程的乘客较为集中的情况呢，2月19号，也就是大年初四， 哎， 到大年初六，2月21号以及初十，2月25号，一共4天，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和桥北方向的列车将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 嗯， 末班车时间由23:15调整为23:45，延长运营时间，京港地铁加开临客，方便乘客顺畅出行。同时呢，2月11号、23号，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延长运营安排取消，自2018年3月2号周五起呢，恢复每周五、周日夜间4号线北京南站延长运营的安排。 嗯。In an Irish band, but she fell in love with an Englishman. Kissed her on the neck and then I took her by the hands. And baby, I just wanna dance. I met her on Grafton Street, right outside of the bar. She shared a cigarette with me while her brother played the guitar. She asked me, what does it mean? The Gaelic ink on your arm. Said it was one of my friend's songs. Do you wanna drink on? She took Jamie as a chaser, Jack for the fun. She got Arthur on the table with Johnny riding a shotgun. Chatted some more, one more drink at the bar. Then put Van on the jukebox, got up to dance.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you're my pretty little Galway girl. Hey, you know she beat me at darts and then she beat me at pool and then she kissed me like there was nobody else in the room. As last orders were called was when she stood on the stool after dancing to Katy. 好，这怎么了？传统的话题， 哎， 采用了一个西方的。 对，我刚才我也想 拜板， 哎，我准备找一个。 对对对对，传统的啊，今天互动话题就是大家原创一下你自己的春联，哎，写成什么样都没关系。 对对对，然后咱们那个这个 分享分享 分享分享啊，然后呢，看看大家的那个春节春联写的怎么样？ 是， 来吧，有没有春节的气氛了？ 啊，开心说。我在老家向你们发来问候。 哎，好好好， 大帅， 谢谢 你们好。我通过老家的这个网络呀， 哎、 和公众号跟你们联系。我叫开心。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 像那个大使馆。 哎、对对对对，从阿尔巴尼亚 啊，对， 来 发来问候的还有 各种国家啊。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摩草儿起来了啊，说了说、 啊、摩草儿起来， 哎，起床了，给我们写了一幅春联。 啊、 对，咱们今天春联力求原创啊，力求原创， 啊、对对对， 好吧？ 啊、 人家摩草儿就原创的，说。嗯，新家新年新气象 哦， 老夫老妻老时光。 嗯， 哎，我就看完了你这春联以后，我就给你想了一个 横 批 啊，什么 以旧换新。哎， 我的妈呀，让不让人过啊？ 这就是磨草儿跟一丈磨在床打起来了，哎， 欣欣向荣。 哎，好， 他们家刚搬家 哦， 所以叫新家。 哎， 啊， 好， 我看看啊， 哎， 这儿这个。旁观者，哎，我这刚才和一个路人对了一副联儿 哦， 上联是车站在哪儿？ 哎呦好， 我对了下联， 哎好， 拐弯就到。 哎呀， 横批呢？ 哎，我们出发， 哎，我们出发吧， 这好， 好， 这俩 好，好， 这个多有生活呀， 还有回家的这种感觉。 对呀，你看这人家就把生活就变成了对联， 而且这个严格按照仄起平收，哪儿是上升？哎哎，倒不是啊，但是差不多吧。 你看我这刚这仰慕的心情刚起来，你这自己给自己 砸下去 了。哎，好，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真好啊！来看看啊，我是你的，说了，迎新春有鱼有肉，接福包给你给他，横批我们出发吧， 嘿。他还写了一个呢， 哦， 春风春雨春天到， 哦， 新人新事新一年， 哦，哎呀， 我们出发吧， 哎，好呗，嗨，这是来这个，咱都不跟你说这个， 不一定是这横批， 不一定是这横批、 啊，对对对， 大家就是展开了想象，你想写什么写什么， 嗯， 然后呢，咱只要这个不犯法不骂人啊， 对， 新节图一喜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位发过来的都特好， 哦、 对吧？ 是是，这是魑魅魍魉， 嗯， 迎门九州。三江福， 嗯， 家进五湖四海财， 啊， 横批是啥我忘了。 哎，好，你看这背的啊， 对，你给加一横批， 叫什么？这哪一个？哪一个？ 迎门九州三江福，家进五湖四海财。 哎呦，这个那就是什么？ 旺旺旺， 哎，也行啊， 不错吧？ 旺旺旺旺旺， 对对对。 好， 这屋里刚才谁说来着？我看见了啊，零零笨，嘿，我给你对一个 什么啊？ 高磊、大帅和王一， 哎呀， 鸡飞狗跳又一年， 哎，好好， 这确实是横批，必须得是我们出发吧？ 哎，对对对，这个要没有别的可以概括了， 对对对，不过他这鸡飞狗跳 也行， 反正在欢庆的时刻还可以理解，是吧？日常就平淡点。 哎，来看一下啊。这个夏末倾城夜半凉，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位21岁的姑娘 啊，很有才情。 对对对，说咋咋，我以主持人的名字来一个吧。 啊 我看他要来个什么啊？ 嗯， 他说的是，这叫啊上联 啊， 高磊磊磊磊磊落飒爽，高磊磊磊 高磊磊磊磊落飒 爽 啊。 哦，下联王一一一路相随，横批我们出发吧。不， 这 横批是大帅哪去了啊？ 不，横批是大帅最棒。 哎，不，我就问一下，大帅哪去了？ 我不问这个，我问一下，你怎么把我名字打成一破折号？ 对， 这一排一块，我以为横线呢。 哎，来来来，各位啊，通过北京， 不错， 真是哎，大家就是咱早上起来啊，活动活动脑子是吧？天这么冷，别冻着啊。然后那个，然后活动活动脑子，然后您写几个春联，然后呢，尤其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听到好的，您可以真的把它给写下来，对不对？ 对对对 啊， 用呗。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保持互动。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组热点消息啊。北京春节将会布置20余万个景观装饰。那今年春节五环内呢将会全面禁放烟花爆竹。如何实现鞭炮不点年味不减？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说今年春节期间的景观布置将会更加丰富，用视觉冲击弥补听觉冲击，减少造成的缺位。另外呢，全市共布置各式灯笼、中国节以及灯饰装饰超过20万件，夜景灯带啊50万平方米，景观小品180多处，比上年提高了3成。目前呢，全市景观布置已经基本就绪。据了解说，2月14号，也就是腊月29到2月21号期间，全市将会按重大节日等级开启景观照明设施。 哎，全新的年味儿哈。哎，我觉得你说这话谁想的真好，鞭炮不点年味不减。 嗯，好， 这写春联肯定没问题。 这肯定当年文科状元啊。 在建外大街呢，一座高约5米的传统特色雕塑正在搭建，雕塑上春回大地和美丽朝阳的字样呢交相辉映，雕塑背后树木辅以灯笼造型，充满着浓浓的年味。据了解呢，朝阳区的春节景观布置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今年的景观布置将以欢乐祥和、喜庆热烈为主线。 哎， 我来的路上还看见了呢，就建国门桥两边突然搭俩大铁架子，上面画了好多东西，特别漂亮。 哎呦， 而且咱们这个建外大街往东去的这个两边的路灯都挂上中国节，而且这个中国节晚上才最漂亮，它里边是灯， 它能亮， 对，又一排远看下去红红的，特别热烈， 漂亮啊！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些文化热点消息啊，比如说叫非流量型演员因为参加综艺节目迅速走红， 这什么 赢得了流量。那这些情况呢在近期是频频出现，比如说开年湖南卫视的这个演员配音节目叫身临其境，第一期老戏骨赵立新用流利的四国语言迅速征服观众啊。演员韩雪也因为在这档节目当中精彩的海绵宝宝全英文配音达到了自己出道以来百度搜索指数的巅峰啊。而演员周一围、翟天临更是通过演员的诞生和身临其境两档表演类的综艺获得了极高的人气， 就凭本事呗。 哎， 是吧。那么从去年底到今年初呢，聚焦演员表演的演员的诞生和身临其境两档综艺节目持续受到关注，其实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有观众统计了从2015年1月到2018年1月的23位所谓流量演员主演的电视剧豆瓣评分情况竟然都在6分以下。 好啊， 哎呀，烂剧率达到了100%。最多的一位流量演员三年出演了10几部电视剧，这评分可受不了， 全在6分以下。 对，所以呢，演员的诞生和身临其境中表演功底扎实的演员，当然就令人眼前一亮了。 那参加表演类综艺呢，确实让之前不温不火的演员呢增加了表演机会。因为参加演员的诞生，林潇素说自己的短时间内接到了20多个剧本。 哎，他演的确实好 哦， 以前我就觉得他演的， 而且还都是非常好的戏， 太棒了。 许多已经很久没有联系的合作方又重新找上门来，这让他很感慨啊，说演了这么多年戏，还没有在这个节目里演15分钟管用啊！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参加《演员的诞生》的新生代演员彭昱畅身上。 哎，业内人士的共识是呢，一线流量明星尚且需要以作品持续不断刺激市场，那么获得公众短暂青睐的非流量明星们则更需要在走红后依靠作品稳固自己的热度，对吧？你别光那15分钟行。 没， 实力演员在综艺上展现演技毕竟很短暂，还是要通过优质作品获得曝光率，所以你抓住机会多演一些好戏那是非常必要的。 哎， 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和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啊，说一说您给自己写的春联，咱不一定非得给我们节目写啊，咱们就给自己写。 跟节目不一定有关系。 对对对，跟节目不一定有关系啊。你比如说人家有一位叫做我看看啊，等会儿等会儿，哎对，零零笨的人家写特别好 啊， 我家有女初出世、 哦、 鸡娃狗爸闹翻天， 挺好， 横批宝宝茁壮成长， 是这横批怎么比这对联还长啊？ 哎，对对，我觉得应该叫横批是父慈子孝，可能更好一些，是吧？ 就是旺旺旺， 哎，好。 一丈魔说，我也来一个， 嗯， 和美安顺天百福， 哎呦吼， 平安吉祥值千金， 这是您自己写的吧？ 你看人写好点，你又不认识。你看你，你快给人加横批 啊！横批什么？我看这上联这叫什么？ 和美安顺天百福 啊、哦！ 下联平安吉祥值千金， 世界和平。 我操你！这是你自己写的吗？ 哎，对，来来来，看一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给我们，哎呦，波波先生写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好。 你来了， 他说是啊，虽然写我们的啊，但是我觉得写的真的很好。他说、 啊、 大王帅气苗红旺。你看就包含我们了、 哦、 哎，大帅王一、 对对对， 大王帅气苗红旺、 嗯、 下联是高山雷起福运高， 哦，横批我们出发吧， 哎，对，好。这真的真的，这个他吧，尤其是后面这句高山雷起福运高，这个啊， 那就横批欢聚又一年 啊。但是这个啊，如果他按照这个的高山雷起福运高，你看这如果把大王帅气苗红大，嗯，哎， 是不是有点傻、啊？ 哎，对， 带带小熊说、 哎， 我来一个 啊， 每天七点半，高磊大帅王一与您不见不散。 嗯、哎，好，嗯、 下联早上一定听北京文艺广播，和我难舍难分。 哎呦呵， 孩子们的压岁钱都准备好了吗？ 早都准备好了，你看 哟，冬奥会纪念钞啊，真不错，不仅有新意，更有意义啊。不过你这是从哪儿弄的？ 这不邻居张大妈告诉我，打个电话报名，报名之后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了五套。 这么好的东西你才认购了五套啊？ 人家是实名认证，最多只能买五套。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让咱儿子也订几套。 这电话啊是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牌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中国移动光宽带，亿万家庭都信赖。今年提速降费更超值，4G 套餐用户宽带低至零元用，100兆宽带四年只需1800元，还送4K 电视盒和睦高清摄像头，详询100086。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广发信用卡天天精彩，3月20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天天精彩专区，购买太平洋咖啡、赛百味、望香园、韩式烤肉、小恒水饺等商户代金券，周五立享1元秒杀5折购券。详情关注微信广发卡北京。 借钱不好借，贷款嫌麻烦，现在有了它，邮储银行优享贷，额度超高，利率优惠，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方便灵活。邮储银行优享贷，带您走进幸福生活。 机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御狗迎春，中金献瑞，中国黄金给您拜年啦！初一至初三，铂金以旧换新免工费，超值惊喜等您拿，爆款产品打包买，新春优惠尽在安外蒋家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应该横批这个估计邻居给加上、哎，快来送年货，哎，哈哈哎，不是叫快来串门， 哎，对对对，常来走走， 哎，这个 常来 串门， 常 来常往，哎，这个好啊， 人生几步也感慨了，我上联啊，北京无雪， 有 下联江南游春， 哎， 横批是我们出发吧。 哟，这好， 这还高级了。 这北京有雪，北京 无 雪，江南游春，而且他把这个游跟有进行了一个就是声音的这样一个对比。 对对，谐音嘛， 谐音的这样一个对比。 厉害， 哎，这厉害，这好，不错。咱今天早上就得这样啊，暴力小萝莉啊说了，早啊主持人，早，我们看到您了，赶紧，咱们今天早上写对联了啊，写春联，写春联。来，我们刚才看到一个， 他昨天晚上唱的就是那个什么萨顶顶的那个万物生， 哦， 昨晚年会人刚演唱完， 是吗？这么厉害啊！好，咱们接下来我们说一位啊，大号豆豆给我们出了一个特别牛的一个春联，我们看看谁能给对上了，好不好？尤其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这个大牛，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大号豆豆给出的上联是一天早晨两个人上班30多公里40多分钟5点钟起床6点钟出发7点半开始8方人参与9点钟结束实在难受啊。 哟，你这音乐太大气了， 这 找玉帝去， 哎，好，来吧，各位， 就是那意思，结束太早， 哎，结束太早，9点一结束，我难受， 听着不够了， 哎。但是人家里边是把1、2、3、4、5、6、7、8、9、10给串起来了，你们谁能够给他对一个？ 是， 我们得压住他呀，对不对啊？ 干嘛呀？ 这对上了， 棋逢对手， 哎， 等着啊， 来看看， 大帅一会儿给您想想， 哎，这个还有其他的朋友啊也在写， 忙里偷闲，新春王一拜年，下联是磊帅忙着掏钱， 哎，好，凭什么？ 哎，横批就来了 啊， 凭 什 么？ 哎，对，横批凭什么？哎，真是，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挥一下你的这个才华啊，给我们来副春联。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是献丑一下，给您加个横批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8、7、6、5、4、3、2、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这音乐也是哈， 哎， 聊10多分钟了，刚到高潮。 哎，好，哎，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节奏可以都换这个啊， 可以挺好的， 都用新年 的，特别带劲， 是吧？来吧， 让人写春联吗？ 哎，这写大家写春联，然后咱们今天说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好不好？ 哦，当然，这消息配着这音乐不是特别理想。 哎呦，这个真是， 要不然稍微换 说说说说 啊，这有点没想到哈。 嗯， 平昌冬奥会呢，昨晚隆重开幕了，正式这个开幕前呢，比赛已经开始了。昨天上午呢，平昌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在江陵冰上体育场举行，在率先进行的男子单人滑和双人滑比赛当中呢，中国队由严寒和冬奥会五朝元老张浩及搭档于小雨出战，中国头号双人滑组合隋文静、韩聪以及男子单人滑名将金博洋缺席团体赛主攻单项的这个比赛。那团体赛呢，包括中国、加拿大、俄罗斯、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以色列及东道主韩国队在内的10支队伍获得了参赛权。五队这个一名男单、一名女单、一对双人滑和一对冰舞选手出战吧。但是有点遗憾的是呢，这个昨天上午的团体赛男单短节目比赛当中，严寒意外摔倒，最终名列第7，为中国队获得4个积分。 哎，其实这个呢，我们说比赛出现失误这很正常， 对对对， 很正常，因为确实是也我们说了，比赛出现失误，有的时候心态出现了问题。当然，我们说今天不少名将都摔倒了，说明4年1度的冬奥会的比赛啊，大家压力其实都非常大， 是是是是。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 咱也别苛责人家， 对对对， 再接再厉，希望取得好成绩。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个争议的事情。大家还记得我们昨天报道了王睿和巴德新是吧？在8号率先亮相，取得了1胜1负的成绩。但是在昨天上午进行的首轮比赛当中呢，两个人还遭遇了一个争议事件。我们说了，来说一说啊 啊， 这个冰壶混双是冬奥会的新设项目。那8号上午呢，本届冬奥会首场正式比赛在冰壶赛场打响。新锐组合的首个对手是上届冰壶世锦赛的冠军瑞士选手普瑞特和 里奥斯。前七局呢，中国队以4-5落后，关键的第八局中国队完成投壶之后呢，位于圆心的冰壶确定得分，只有另一只冰壶可能得分，需要裁判进行测量。那巴德新试图移开位于圆心的冰壶以便这个裁判测量，这时候呢，里奥斯也上前移壶，双方的手发生了接触，导致巴德新碰到了可能得分的冰壶。 哎，这一碰， 哎，那经验丰富的里奥斯马上提示裁判，裁判最终判定这个可能得分的冰壶因为位置改变而无效。 哎， 中国队只得到一分， 太可惜了， 双方战平进入加赛，最终瑞士队得到两分，中国队以5-7惜败。尽管遗憾，但是巴德新平静表示说，既然裁判做出判罚，选手只能服从啊。 嗯， 哎呦，所以呢，就是其实这个也是经验的问题。 对 吧？ 对 对, 对， 那人家怎么非要这时候也去挪去呢？ 对，你看，你比如说你这时候去挪，那下次就有经验了。哎，您先去挪，好吧？ 啊， 您先去挪。 或者说我挪的时候，那裁判您过来看着我俩挪。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大赛经验啊。 哎，说明啊，咱们在冰雪运动上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提高， 提高 包括咱们观众都有很多了解。你看这不说，咱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情 况。哎，对，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说一说一些这个昨天晚上这个冬奥会开幕了 啊， 一些看点，今天的看点和亮点吧。 行行行，你这个。可以放放那音乐， 哎，对对对，我们还是就大家新年 快乐。这冬奥会的开幕式可以，嗯， 是吧？ 一起来看一下新闻， 嗯， 有很多这个吸引人眼球的地方。 哎，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吸引人眼球的吧， 啊， 就有一位汤家的网红小哥，那这也是在开幕式上这亮相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一次开幕式呢，他们这个体育场馆是露天的。 就体育场呗， 啊，体育场没顶儿的， 啊，对， 你想想在那么冷的天气呢，啊，-2度啊，这个室内，然后呢，就是他那个场地里边，因为是汤家小哥光着膀子出场， 哎呦，这是他们民族的传统的这种服饰，嗯， 对啊， 嗯，真的是这样的。 他叫皮塔，是一位跆拳道加越野滑雪运动员啊， 这跨度有点大呀。 这个他真的是2年前他就赤裸上身出场过啊，成为了网红。2年后他又出场了啊，还是不穿衣服，嗯，这2年还没挣够一件上衣钱，你说哎，真是。 人家那儿热，汤家那儿特别热。 对， 哎， 而且说实话，他也真心不容易。他呢是好像是一直都没有见过雪， 没见过雪。 在2017年1月4号之前，他只见过一次雪。 哦， 哇，这小哥也是啊，人家后来就开始练习这个冬季项目。 哦， 啊，这个 那可是难度太大了，见都没见过呀。 对啊，所以这份毅力啊。当然，我们来说一说今天， 嗯， 最主要的说一说今天冬奥会的看点吧。好不好？ 2月10号 啊， 对， 平昌冬奥会呢将会决出5枚金牌，韩天宇有望冲击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奖牌，巴德新王睿迎来冰壶混双的关键战，有希望能够拿下2场胜利啊。 嗯，那韩天宇这个是上届冬奥会男子1500米银牌得主了，在2016年的世锦赛呢， 嗯， 夺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嗯， 在这个项目上具备很强的实力啊，不过呢，近2年来他的成绩有所下滑。 嗯， 那本赛季呢，世界杯4站这个世界杯呢，在1500米这个项目上没有拿过奖牌了，总积分仅列第12位。不过他是大赛发挥型的这种选手，临场的战术运用啊，时机抓的都是比较好的。如果状态能够调整的好呢，依然也是有希望来拿到奖牌的。 当然，另外2名参加这个项目的运动员是武大靖和许宏志啊。从预赛分组来看的话，韩天宇、武大靖小组出线进入半决赛的问题不大，不过能不能进入决赛就要看临场发挥了啊。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点就是巴德新和王睿的关键战了。那在前4轮的比赛当中，以1胜3负列在第6位， 哦， 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严峻。 那10号呢，他们将会一日双赛，迎战目前1胜3负的美国队， 一样 和4战皆负的芬兰队。那这2支队伍实力不强，正是中国队抢分的好时机。如果中国队能拿下这2场比赛，有望提升名次，那么依然有机会进入4强啊。 嗯，这芬兰队应该是比较强的呀，他们那冰天雪地的哈， 人家不玩球啊， 他们那人比较就 不玩冰壶， 咱俩那个他等公交车呀，人和人之间距离1米， 哦， 离近了就难受， 所以混双他们可能不太擅长。 嗯，此外呢，再来看看这郝嘉辰、刘晶、李丹呢，要出战速度滑冰女子3000米的比赛。 嗯， 李欣呢，池春雪要参加越野滑雪女子7.5公里加7.5公里追逐赛。唐嘉林、张岩要参加的是冬季2项女子7.5公里短距离的比赛，他们并不具备夺取奖牌。的实力目标呢是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提高成绩， 嗯， 啊， 重在参与， 好好的练兵，啊，这未来还在咱们这儿再办呢，对不对？ 好，对，所以我们这个给他们写副春联，也激励激励他们，是不是？ 爸， 嗯， 七，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感觉吧，大家从明儿起就不用上班了。哎、可是呢、哎，大部分人明天还得上班。 对啊，咱们来看看、啊、看看这个大家的春联 。对对对对对、啊。刚才咱说了一个巨长的联哈，很多朋友想来对，我们再给您重复一下。哎，这大号豆豆的这个才华，一天早晨两个人上班30多公里，40多分钟，5点钟起床，6点钟出发，7点半开始。8方人参与，9点钟结束，实在难受。 哎，那有没有人能够给对出下联呢？啊， 对， 来看看啊，这个说一说其他的朋友啊， 是， 嘟嘟就说了， 那 数九寒天迎风雪，同赏天地一色。下联是春回大地百花开，共享香满乾坤。人家横批新春大吉。 这确实是您自己写的哈、 啊、这个确实是自己写的吗？这如果自己写的， 对不起，我们怀疑您是不对的。 对对、 啊、但是稍微还是有点怀疑。但是您自己写的，我们可要给您这个 点个赞，大大 对对对对、 啊、 挑大拇指，太棒了、 哎、 这才华、 哎、 心情不定说，横也得来，竖也得来，横竖都得来，早也打卡，晚也打卡，早晚都打卡，横批是还得加班。 哎，好，这个棒，这个棒，这个棒。我觉得你就这样，你把这个春联写出来 啊， 你贴到工位上，哎，你贴到工位上， 你看老板给不给你加班费？ 对对，好， 这实际上是一种心情调剂，对不对？ 我们 加班了还不能说两句？ 是一个这个，我们说现代的老板的话，你应该理解这种员工的吐槽的文化啊， 不容易 啊。 来 看看 1970，嗯，快乐随我行， 嗯， 饕餮伴我影， 嗯， 咱们吃去吧。 哎，好，来看看啊，这个张逸飞说了，我今天是躺在家里听节目啊， 哦、 终于不用堵在路上，一边听、 啊、 一边害怕迟到了。嚯、哦，您这个今天心情放松啊， 是是。随风是这么说的、 嗯、 一路欢声伴笑语、 哎、 千山万水紧相随。 哎， 虽然我下联觉得不恰当，是不是大家给指导指导， 一路 欢声 伴笑语 啊。 他说要么是千山万水，要么是千里万里紧相随 啊、哦、挺好啊。 对， 嗯，我们都给想想啊。还有这个张建聪说了，是这样吗大磊？这个是这里，但是今天大磊不在啊。今天是 大磊，听着像遗嘱。 大王，好吧。接下来看看啊，还有其他朋友也在陆续给我们发过来他们写的春联。 对， 咱们今天啊，早上周末的早上，咱们动动脑子，是吧？如果万一你想出一个特别好的，您就下午就去买支笔，买一张纸，您就写一写，贴到门上，多好的一事儿。 嗯， 对，给我们写副春联，好不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期待着您的参与。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这其实挺适合那喜庆音乐的。 哎，对对对， 说说这个庙会， 说说这个庙会的事儿是吧？那来吧， 我跟你说很厉害 哦。 就在前天晚上8点、 嗯、 啊，2018年北京市政府向市民免费发放的30万张庙会门票开启了第一轮抢票活动。 哎呦， 连续的秒杀，让12万张门票都被抢空了。 嗯， 那第一轮抢票活动当中呢，10大庙会当中的绝大部分门票都是在1分钟之内被抢空的。 哇， 地坛庙会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场。今儿晚上8点，抢票活动还继续，各位。 哎呦呦呦呦！ 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北京市文化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文化北京”， 嗯，“ 文化北京”啊，那么来这个关注吧，这个进行抢票。给大家说一下啊，从今儿晚上2月13号开始， 嗯， 啊不是，其实从今天开始到2月13号， 嗯， 每天9点到18点抢票成功的市民，您就可以凭二维码到选定的 换票点换取纸质的庙会门票 啊。那节日期间呢，凭纸质门票在选定的日期到选定的公园游览，当天入园逾期作废不退换门票啊，大家注意了。另外再来跟大家说一些由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的军事题材动作电影《红海行动》将于大年初一上映。在这部以军人为主要角色的作品当中，女演员海清在片中出演的华裔法籍战地记者夏楠可谓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沙漠玫瑰呀。 这还是个真实故事为背景的、 哦、 啊，是以也门撤侨为真实故事背景的 哦， 值得期待啊。再来看一下呢、嗯、这个继去年9月在收获人民文学两本文学期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组诗、戏剧戏曲剧本等几种这个几篇种类不同的新作之后呢，近日莫言再度通过两本著名文学期刊《十月》和《花城》推出新作，包括短篇小说《等待摩西》、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和那个诗歌《高速公路上的外星人》、雨中漫步的猛虎等等啊。看来呢，自2012年夺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数年沉淀期已经结束，莫言正在渐渐回归创作的状态。 感觉他的创作就越来这名字起的反正是越来越网络文学了啊、哎、 但是诗歌叫成这样我觉得还行。 哎，对，其实就是 猛虎 就是非常抓人眼球啊。 我就找来看看， 也在与时俱进啊。来看一看这个中国书店燕翅楼24小时店2018年迎新春文化活动近日启动，首场主题阅读活动晨钟暮鼓画北京开讲了。那接下来新春文化活动还将邀请中国书店及社会各领域知名专家和学者讲述他们治学过程当中的心得与感悟。这个系列讲座呢，以北京历史文化为核心，彰显古都历史风韵，包括北京三个文化带与北京历史文化发展、北京历史文化类图书简介、清代满族文人笔下的北京生活等。那书店结合中国传统民俗，还策划了指尖上的传承、老北京传统手工艺讲座，让读者在动手动脑当中体会手工艺的趣味啊。 哎，再来说一好消息吧。 嗯， 微信公众号文章昨天起支持已群发的文章小范围修改功能啊，每篇文章呢允许被修改一次，修改的范围仅限正文内5个字。此前呢，微信公众号文章不允许作者修改已发送的文章内容，只有预览的时候才可以进行修改。有作者表示，一些重要的数据用词常常是检查多遍，但还会出错，只是几个字就可能毁掉整个工作。希望微信推出修改功能，一些作者不得不采取删文重发、在评论中置顶等等啊这样方式来更正。不过呢，此次微信推出的修改功能仅限正文内5个字，不支持大范围重新编辑，且只能修改一次。这是因为有极个别的人呢，他发完了，他这个干的就比如骗你这事儿，他再改了他不承认 哦。 他为了防着这个，其实是防小人不防君子，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 哎呀，他这老有个别讨厌。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甜甜蜜蜜的说春联儿。 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甜蜜，是你是你，梦见你就是你，在 哎 呦，我跟你说，在就在这甜蜜的歌声当中，我们找到了一位刚才给我们对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那位啊，人不是有人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一个带着数字的上联， 哎，人家就是从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给对回去了。 对，熊妈妈，其实我们这个都这个说才叫春联啊，反正就是大家乐了啊， 是个意思， 是个意思。我们听一听人家是怎么对的，一位叫熊妈妈，我觉得真的是对的又。既合这歌又合这联，人家这么对的。你这样，你先说一下上联 啊，我再说一遍这上联、 啊。你先说一下 上联， 上联 厉害、啊。一天早晨，两个人上班三十多公里，四十多分钟，五点钟起床，六点钟出发，七点半开始。 嗯， 八方人参与，九点钟结束，实在难受。 哎，他写的这应该算是一天的生活，对吧？ 哎、 你看人熊妈妈对的下联是、哎：十年前认识了老公，酒桌上鉴定了他的人品，把我娶进了家门，妻子的名衔是落在头上。六年之前喜事来临，五岁的儿子在身边，四方亲友争相祝贺。三口之家幸福快乐，二老有了新的宠爱，一个字儿美， 或者就是孙子第一， 哎， 是是 孙子第一、 哎、 啊，一个字儿， 哎，你这挺好，这是。这就像那个夏未倾城夜半凉说，这就回文联了， 哎， 它形成一个循环。 其实就是你看那个一到十，我们这个十到一，那个写一天，我们这写十年，哎，对吧？ 写半辈子呀！ 大家就是都发挥一下，动动脑子，哎， 有才华， 开心就好啊！ 哎，你看这乾隆在院子，家和人旺，庆盛世， 哎呦， 国泰民安，更辉煌。 那好， 我改一个字， 嗯， 化辉煌。 哦， 哎，他跟庆盛世就能对得上了， 嗯， 你加个横批 哦，庆盛世和化辉 煌是吧？ 嗯， 哇，这么大气的这个确实是，这个简直了啊！哎呀，我看啊，在梦里，世界和平， 万年一条，你、 哎、 太厉害了！ 来来来来，看看， 什么都不怕， 嗯， 啊、 好， 有如意。我来一个啊、 哦、 别笑话我啊。 哎好，这怎么能笑话您呢，是吧、 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不往心里搁。 哎呦好。嗯下联呢， 想得开吃得饱，计较多了容易老。 哎呦 横批啊、 这个、 开心就好。 哎这好啊，这个写的。 是 对吧，这多有教育意义。 我换一横批、啊、快乐简单。 啊、来看一下。 八七六。 这个秋神说了啊，我写一个。 来写。 哎呀，这个你看，听你们说，我心里痒痒了啊！我这上联是“远望群山朦胧雾”， 哦， 下联“近闻溪声鸣翠耳”，横批“上班路上”。哎呦， 去这地儿不错呀、哎！ 您是在哪儿上班啊？ 对， 我就。真是哈，你 说明我们这个节目山里信号不错。 哎，对，另外呢，说明今天天气不错，您都能望见群山了， 啊、 对吧？ 对， 这很好，真的很好。 哎， 远望群山，近闻溪声，对吧、嗯？哎，这挺好。好，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就我们没有那么严格，对吧？ 哎、对 大家把自己的心情 表达出来， 愿望。哎，自己这一年的收获、幸福都写出来就行。 哎， 您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发发您的春联都没关系。 对，像张建聪说了，上联。今天我还要上班、 嗯、 下联媳妇儿在家乐开怀啊。 横批是什么情况？ 横批隔壁老王啊。 哎不，我一会儿打他啊。建聪，我一会儿打他 啊。你别 来来，接下来 到这时间了、啊。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段广告啊。广告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想一想啊，您有什么春联？哎，跟我们一起就是自己写一幅，对吧？哎，总结一下，展望一下啊。 通知：为纪念2018年冬奥会盛大开幕，特别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现已面向中国区限量发行，统一发行价格为796元。目前北京地区认购活动已于昨天正式开始，昨日活动现场参与人数众多，导致当日配额已全部售出，而后两天预定配额也正在减少，因此请想要订购的市民朋友立刻拨打统一认购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来进行实名制认证报名，报名成功后于今天明天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证领取。特别提醒，由于此次发行数量稀少，因此每人凭有效身份证件最多只可认购5套，重复认购无效。此外，活动现场当日配额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19-6100400-919-6100。

对对对对对， 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你就搜这几个字，搜到这微信公众号，直接发文字过来就行。 哎，好，嗯，来看看啊，多多说了啊，说是横一年竖一年，横竖一年又一年，年复一年。哦，还有好好得过，下联是好得过，赖得赖得过，好赖得过， 得过且过， 得过且过，横批知足常乐。 哦，其实也还不错。 哎，真的是。 但是这个。 这我觉得横批换一个啊、躺着过。嗯。 但是过年呢就是这个、歹啦，这个赖啦，竖了、什么横了，这就少说这个，咱换点更吉利的。 哎呦，你这还有讲究呢，真 是、 啊。 波波先生说今年鞭炮不能响。 嗯、哦、下联。 是不能响。百姓依然乐开颜。 哎，横批是嗯。 因为你俩。 哎好。 我们俩。 这当不起，这当 不 起。不 敢再跟。其实也可以想，这五环外不就行吗？ 啊、来，再来看一下，一涛说了，我这儿有副绝对，看谁能对得上来。 他这是， 哎呦， 这是很多年没人对上过来。 哦，是吗？ 对对 对, 对， 这个联啊， 嗯， 那我今天我得尝试一下、哎、啊。钱塘江边 那哪有边啊？人家 啊啊，这 话啊，你得起根来吧啊， 来，钱塘江桥，五行缺火， 明白吗？ 嗯，难对在哪儿？ 妙 哎， 高高高，这你赢了。 哎，我这横批已经想好了 啊，横、哦、 横批就是难对在哪儿啊？ 哦，是是是，那是对上来再用这横批呀、 啊。这你甭管，我先有了这信心再说呀。 好，行，他、这“钱塘江桥”四个字的偏旁， 嗯， 钱是金字旁， 哎， 塘是土字旁，江是水字旁啊、 哦， 桥是木字旁，所以说金木水火土，它是五行缺火。 哦，金木水火土，五行缺火。 我给你换个横批吧， 嗯， 吓我一跳。 啊，我、嗯、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哎呀，一会儿大帅咽炎都犯了。 哎呀，好，钱塘江桥，这我想想，我想想。我就不服了，我跟你说， 哎、 我 好， 我就喜欢挑战难度， 挺好的。 啊、 您来来 来来来、啊，卢小班了啊，卢小班， 我念，你想， 你想，你念， 嗯，一二桌子四五菜 啊， 六七亲朋八九饮，哎，横批我们神气十足， 嗯、哎呦， 哎呀，合家团圆啊，真不错， 嗯， 挺好的，挺好的。这个1970，您这个。我们念过了刚才， 哎，对对对 嘛，咱们一块吃去吧，不就是这个、 哎？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话题，要说的就是让您给自己写副春联，是吧？ 是 写副什么春联、 哎？这人家写的好， 嗯， 大中华邦宁本固， 哟呵， 小家庭幸福美满。 这好， 这真好，我 这个真的好，啊，这是 国泰民 安啊，真的是，哎呦，好， 这写的真又大气， 不不不，我觉得啊，我要换一横批、嗯，你国泰民安不太好， 哎、 我再写一个， 你这我先走吧，要不然 世界和平， 哎，是好，您还是对您那五行缺火去吧， 来来，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交流，我们接下来继续说新闻，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哦，你这到这儿就歇一会儿、 哎，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喘口气儿啊！ 对，因为我们也要跟大家说说市属公园的文创精品，今年春节首次联合亮相。 哎， 今年春节呢，市公园管理中心将首次在颐和园、天坛、北京动物园等三家公园举办迎新春晒爆款啊文创产品联展，生肖狗、红包、皇家御笔、福字贴等等最具代表性的100多种公园爆款文创产品集中亮相。 嗯， 哎，哪公园都有。前天呢，小年到来之际呢，市公园管理中心推出了文创新品，包括春节礼物、爆款产品、特色纪念品及老北京民俗文玩等3000多种游园伴手礼一齐亮相了。春节期间100余种爆款产品将首次联展。哎，刚才我们说了，颐和园、天坛、北京动物园都能够找得到。折纸灯笼、祈福挂件、艺术碟、纪念红包，哎，很多的年货等您挑选。 哎，好。 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啊，就是平谷庙会携手京津冀乐享文化年味儿啊，逛平谷庙会乐百姓生活。你看高磊干嘛去了呢？回老家逛庙会去了啊。今年呢，平谷春节文化庙会将确定于2月16号到2月20号，正月初一到初五期间，在平谷区滨河森林公园举办，那将会呈现平谷的文化味儿。庙会期间呢，平谷还将携手京津冀全面梳理和展示3地特色文化项目，让3地老百姓一起过大年。那据了解，庙会门票收入将全部用于平谷的慈善事业。 哎呦，太好了。 嗯， 据平谷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平谷的庙会呢，处处散发着文化年味儿。 哦， 在场地布置、活动安排上呢，庙会北门设置汉阙门，南门设置清代造型门啊，那么寓意平谷自汉代以来的2000多年的建制史。厉害吧。公园内呢，将树立平谷代表性文物历史景观，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天津杨柳青年画和平谷特色剪纸展示百位神像年画。 哎， 因为这个太有意思了，感觉。 对对对。 大年初一开始，平谷将在滨河森林公园800多亩场地上划分出童趣娱乐游艺、历史文化展览、非遗展示互动、乡镇街道展赛、提琴文化展演、大桃文化展销、奇石文化展销、精品文艺演出、特色美食展卖、特色商品展卖、冰雪娱乐活动、书法之乡展示等等主题区，让大家一边玩一边各种选择。 哦，嗯， 你说高磊会不会参加展出去了？ 哎，没有，他肯定是接私活去主持去了。 哎，作为他的部门主任呢， 你管一管啊。 哎，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京东五地，是指北京平谷区、天津蓟州区、河北兴隆县遵化市还有三河市。那这京东五地干嘛了呢？啊，京东五地20个景区联手组成了6条精品线路啊。随着五地共同推进京东旅游休闲示范区的建设，像金海湖、盘山、武陵山、青铜陵、三河大峡谷等20多处原先各自为战的景区联起手来，组成6条休闲旅游精品线路，合力促进京东区域休闲旅游健康快速发展，打造国内休闲旅游合作示范区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休闲旅游目的地啊。 现在都得联手是吧？ 哎， 你单打独斗不行 了。 这要介绍介绍吗？ 行， 6条精品线路， 给大家介绍几条精品线路吧。 啊，比方说啊，有京东皇家休闲文化游，比如青铜陵、盘山、华阳关长城、金海湖， 哎， 还有燕山文化体验游、武陵山、兴隆溶洞、石林峡、独乐寺啊，还有呢，这是精品商务游，盘山青东陵汤泉皇家温泉度假区、雾灵山黄崖关长城加金海湖，还有渔阳国际滑雪场，湖然生态园，哇，这得去好几天吧。 对 啊，还有冀东抗日红色游，盘山烈士陵园、黄崖关长城、九龙潭、京东大峡谷，以及呢地质科普游，兴隆大溶洞、八仙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中上元古界国家级的这个地质博物馆、京东大峡谷、福城奶牛科普乐园。这个很有意思。 哎， 我需要看看奶牛。 哎，好，目前 这个 为什么？ 哎，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奶牛有没有这个雄性？ 有啊。哎，这个我懂。 你考察过？ 我这个还真了解奶牛的，奶牛的相关问题我都了解。 为什么呢？ 这个你就这啊，我这研究过啊。 哦， 奶牛是有雄性的，然后呢，但是奶牛的雄性呢，基本上是这样，它是作为一种种牛的存在 啊。 也就是说，一般的奶牛的公奶牛出生之后，其实是存活不了太多久的。然后呢，如果它不是那种种牛，它就会直接被这个我们说送到一些相关的地方去了。然后呢，只留下母牛。那它的这个奶牛的受孕是通过叫做这个冷冻的精子来受孕的， 人工。 哎，这叫种牛的这个精子来受孕的、 哦、 啊，所以你是看不到公牛的。 啊，你是，所以大家会下意识，你知道这个问题最早提出的是谁吗？ 哎，是谁？ 是小群、因为有一次他录故事的时候说，奶牛叔叔说，他突然站起来说，大家说奶牛有叔叔吗？然后整个频道人都懵了 啊、 是没有思考过这问题。 对，有的、 啊、 有的，只不过他是 科学， 对，他是不，但是见不到的，大家、 哎、对对，很难见到。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这刚才聊了一下，哎，这怎么就聊起奶牛来了啊？咱们今天要聊的是春联， 春联， 让大家啊，咱们写一幅春联，自己写，自己原创啊。 哦。 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的舌头学，评上去路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 坡的河， 弟弟说 河的鹅， 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 来的卧铺高的胡琴配着电吉他，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去路的变化， 仄仄平平仄仄平，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兔，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抓兔，放下布喝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擦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腿嘴说腿爱说腿嘴说嘴爱说嘴，光弄嘴不动嘴，光弄腿不动嘴，不如不讲嘴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嘴说腿？ 全世界都在学 好，来大家看看我们、各自写的什么样子的春联好不好？ 是是， 来， 小皮皮说你这话题太巧了，我昨天晚上还说送给我老婶一个对联呢。 哦，为什么？ 盼着自己当奶奶，今年儿媳妇怀孕了，高兴的不行不行的。 哎呦， 写了 啊， 盼呀盼，盼呀盼呀 啊，盼呀 盼呀 盼呀啊。 下联是乐呀乐呀乐呀。 哎呦， 横批是怀了就好。 哎好，哎不，我刚才看了一个啊，我觉得他这个，我觉得你要让你婶儿再高兴了 你再给他把横批改一下。哎， 一次来俩。 不是，哎这不要怀了就好。你我这比你还狠，我给想了个叫石榴花开。 嚯， 哎， 子孙满堂。 对，哎， 好 好 好，不错不错。 来来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常青树说了 啊， 人刚才也说了，就是你们那个不是一到十的吗？我给你对一个， 厉害呀！ 啊，十分激动，久久不退，八方掌声，七天持续，六神有主，吾辈最爱四位主持，三个帅哥，二人一起，一气呵成，是横批零距离出发。 好， 哎呦，人家加一零。哎，人横批你加一零，赢了，这赢了。哎 哎、对，就是因为别人没对横批嘛。 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啊、 哎， 因为那七天呢，我们不跟您直播了，对不起您。 你看，哎，我刚才说给他加一横批，石榴花开。我们有一位叫宁石榴的朋友，哎，谁叫我？这个中国话呀，就是这么牛 妙 啊，妙妙妙， 这么妙。 嗯。 哎，这不一笑泯恩仇说你那钱塘江桥五行缺火，我给你对。 哦， 魑魅魍魉四鬼靠边靠边。 哎呦， 妙妙妙！ 哎，这不错， 可以可以。虽然这个意境不完全，但是您对出来已经不易了。 真是不错。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也在对这个呢。啊，我有我样，我也试试 啊。来来， 这你不就那个什么钱塘 江桥， 钱塘江桥什么 五行 缺水或者五行缺水吗？五行缺火是吧？ 啊 啊，我这个是板城烧锅，五行缺水。嗯， 你再说俩酒的名字吧。 哎。 二锅头， 哎，真是啊！好， 五粮液，行了啊，甭说了。 来看看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写春联。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

咱俩下了节目， 还能不能走出这个？ 哎呀，好好好， 对，其实我们也会有不同的方式来。 对对对对 对, 对，你看这个，你念个温馨的。 哦，我念个温馨的。 S W 啊， 哪一个温馨的 ？X S W， 你念个温馨的。 哦，温馨的是吧？哈。 勤俭持家是家风，学好好啊好。 等会儿我先捋一捋。你那是温馨吗？ 哎呦， 你那是疯了。 嗯， 好好念。 勤俭持家是家风，好学苦读要传承。 横批： 吃亏是福。 有没有像老奶奶给孩子讲故事的感觉？ 嗯，感谢倪萍姐姐。 来来来， 菊萍姐姐，是，哎，是不是有点像菊萍姐姐说话？你感觉？ 还行，咱们要不然来个动画版的，动画版的，来，你这样，我给你挑一个，一笑泯恩仇的这个啊，你给他用，你擅长用什么动画，你就自己来吧， 那个车站啊，车进车站啊，站站站， 哦，嗯， 风吹风铃，铃铃铃， 哎，二师弟啊，你这是猪八戒吧？ 不是这个动画版呢。 那么说，比如说那个什么蜡笔小新的什么，我是小新，上联是我是王亚文，下联是钱钱钱奴，下联忙忙忙坏，横批啥时候是头啊？ 快找美牙来吧， 小白。好， 笨蛋， 这好，这王亚文写的是钱钱钱奴啊，下联是忙忙忙坏啊，啥时候是头啊？ 你这咱不得战胜他 啊？ 是吧？ 咱 小张太子说：“披晚霞看春晚，阖家欢乐。” 哎呦呵， 迎朝阳逛庙会，喜气洋洋。 我告诉你，这春联不行， 为什么？ 这春联不行，绝对不行。这春联这要劈回去，打回去， 怎么回事？ 这里边有明显的错误呀？ 为什么？ 披着晚霞你怎么能看得着春晚呢？春晚八点开始，哪有晚霞？ 哦， 对不对？ 有点道理。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 我给你加一横批。 哎，你是吧， 看的重播。 哎，就好。哎，来看看啊，很多人还都在对那个 钱塘江桥， 钱塘江桥五行缺火那个啊，这个有一位秋神就对了，说东西南北方向无中。哎，你这个对的，我能够理解，你是东西南北中啊，然后里边的，但是他这个庙是庙在哪呢？ 他 钱塘江桥这四个字的偏旁是金木水火，所以如果 你这不现学现卖，我刚告诉你的，你就讲给人家， 谁说的？这我早知道啊！ 我天哪，我也给你初步对答。 哎，来来， 横批我都想好了。 哎哦， 就是太后。 哎好。 哦，这还有一位对这相声，风吹水面层层浪， 雨打沙坑万点坑。这你想什么叫万点坑啊？你什么就知道就知道，这是为这 就9999点。 对，哎，这是一相声里的段子啊。哦，今天早上看来还有其他的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的啊。这个 哦，这还有卢小班，白黄玄青五色。 缺翅 哦， 白黄玄青 是这样。他如果对了五，您也说五，这上下联有重复就不好了。 哎， 这不像春联啊。这个他又说了，春节序曲开春节，难忘今宵节春节。哎，这 哎呀， 如果你后边也有一个重复的字，也挺好的。 哎，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大帅。 您好，这里是2018冬奥会纪念钞认购专线。 您好，我想报名。 好的，先生，您需要留下您的身份证信息，来为您进行认证牌号。 好的，我的姓名是小张，身份证号码是98765。 恭喜您，小张先生，您的信息已经成功认证，您已成功排号1588号。友情提醒，活动现场配额有限，且活动将于明日结束，请您今明两天尽快拿着身份证到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参加活动。 好的，我现在就去。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现在拨打电话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今天明天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牌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